电话那段你的声音。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是一个工作的一周啊。这周呢，我们已经开始新的一年的工作了，不知道大家的状态怎么样？ 祝大家开工大吉吧，希望能够尽快的从假期这种放荡不羁的心情这种收回来啊，回到正常的学习工作中来。 放荡不羁，萱草，你过年都干了什么还放荡不羁？ 就是不羁吧。新的一年祝大家这个感情啊或者是工作啊什么的都很顺心如意哈。不过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还是有关于感情的，上来就很虐。 对，就是说一说你从失败的恋爱中得到了哪些教训。 是的，咱们先总结嘛，是吧？然后知道了这些经验之后，有这些教训之后，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中能够尽快的遇到那个对的人。 先说第一首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蔡淳佳的《玻璃》。 于错这个朋友他说呢，我一定要找一个对他有一些崇拜的人，漫漫人生路，很难想象自己不愿意付出的话怎样璀璨度过。感情啊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能之前有过失败的经历，就是和一个自己不是很理想的人，只是觉得还合适，或者可以勉强在一起，可以试一试，但是发现还是需要找一个自己崇拜的人，才能一直有这种爱情的热度去对那个人。 对。 引航的小萝莉她说呢，我始终相信曲妖精对小蚯蚓说的那句话，倒追可以，倒贴绝对不行。这应该是一个电视剧的一个经典台词吧。 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还挺火的， 欢乐颂 里面曲妖精曲潇潇说的这句话。是啊，我觉得倒追这是一种就是男追女女追男都可以接受的行为，但是倒贴的吧就有点伤自尊的感觉了，就是我要倒贴你对吧，我把我的自尊底线降到很低很低，那样的话就不要了。 主要是你太主动的话，可能对方会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廉价比较廉价的人，然后也不会那么的在意你和珍惜你。 我怎能微笑放开你，若爱没有用力，想你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世界如此安静，安静竟然如此揪心，过去的美丽全都不会过去，心里被好好珍惜，脑海中那句我爱你像玻璃那么清晰。我们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萧亚轩的《错的人》。 这个朋友叫做 Hello 梁记，他说游戏不好玩吗？电视不好看吗？为啥要谈恋爱呀？ 加了个狗头。不过下面就有人回复他了嘛，他说他叫是阿毛嘛，他说一个人玩游戏没意思，一个人看电视没人分享，不好玩。 对，但是也有人很赞同他的总结，说这个小姐姐的总结很精辟。 所以就是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吧，是吧？ 对，对于爱情来说。凌晨他说呢，恋爱要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现在常说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喜欢和追求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他就是你眼中那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但是不要丢失了自己。我自己用了4年的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4年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可以少走4年的弯路。 这个小姐姐一定很有故事吧，真的好想听听你这4年来的历程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只看着你，他说呢，不爱就是不爱，没有多余的理由。他对你不暖，就是因为不够爱你而已。 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爱情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分享的这首歌一样，叫做《玻璃》，就是漂亮又敏感又易碎的这么样一个感觉。 嗯，哎，我最近在看有一个电视台有个综艺节目，就是男女生谈恋爱的那种。然后里面有一位嘉宾就说，我就说挺好的，原话我不记得了，我要现找。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恋爱啊，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你既要小心翼翼，又要果敢决绝，就是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该怎么表现自己，该怎么收放自如，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这谈恋爱真的是一门艺术嘛？你看，这个好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了，一直都离不开这个话题，爱情。我觉得也是好多人都在钻研的一件事儿，很多人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找到答案。 对啊，所以说我们节目中做了这么多有关于感情的话题，也一直做不腻嘛，大家就还是很有话想聊的。 嗯，对。 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的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的真正可笑。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太容易让自己沉沦，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我太笨，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是我 认真计算你出现轨迹，只为不相遇。 下首歌来自房东的猫的《一百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嗯，对，这首是他们最近刚出的新歌，我觉得挺好听的。 嗯， 请大家一起听听看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杨小健他说呢，任何人呢都不值得你为之放弃自己，好好爱爸妈爱自己。是可能回家过个年吧，这种关于亲人的一些感情的触动啊，或者是一些情感可能会更浓一些，就每到这个时候都会觉得啊，我生命中有爸妈就很圆满了，对吧？爱情只是一种就是可遇不可得，有的话会更好，锦上添花的一件事情，就觉得说有爸妈的疼爱就很好了。 其实我觉得吧，很多时候爸妈才是那个世界上唯一的无条件的对你好的人。可能爱情中大家都会追求一些利弊啊，看一些得失啊，看一些你对我的可以利用的东西有什么， 我可以利用你的东西有什么、嗯、但是爸妈真的不会看这一点，也不会嫌弃你没钱，不会嫌弃你没车没房，只要你是自己的孩子都会、一样的去爱你。 爸妈就祈求孩子不要嫌弃他们没钱就好了，是不是？ 嗯 下一个朋友他叫做阿锦，他说一切东西啊都不要和钱挂上关系，一切一切都要和钱扯开。 嗯，哎，其实我说到钱这个话题，我因为昨天刚刚去看了那个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电影《流浪地球》嘛，其中就是那个吴孟达演的那个老爷就在临死之前跟他们分享过一段话，我觉得还挺精彩的，就是他们在那个上海的那个废墟上面走的时候就说，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啊，大家眼里没有太阳，就是大家不会关注太阳怎么样，而只会关心钱。后来呢就是太阳不是要消失了吗，整个世界都要完了，大家才会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而且他说呢，我年轻的时候就不太会赚钱，但是我觉得过得很快乐，我觉得还是不要把钱看得太重、 嗯、 而是要多放在那些比如说和亲人的感情上啊，或者是就是更有意义的事儿上去。 我觉得这个吧就是一种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吧，就是有没有钱不行，但是呢钱又不是万能的，你就是说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度，钱够用你觉得够花就好，但在这之外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其他的理想和抱负，对吧？不要说一门心思的只看到钱钱钱，为了钱而生活。 对，就是把钱当成自己的奴隶，而不是成为钱的奴隶。 对呀、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听我们的节目吧，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四首歌了，是来自于海明威和田丹合唱的《做最远的朋友》。 嗯。 关上了手机，没必要再和谁联系，编好的信息来不及发送就删去。 柯柯超可爱，他说呢，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世界上能从出生陪伴到自己死的只有自己，还是要对自己更好一点，最重要的东西第一是家人，第二是自己，第三是钱。 没有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真有道理。雅艾特 W 婷说，他说爱情啊不是买卖，不能够讨价还价，他只说他爱你，并没有说以后都爱你，所以当他不爱了就潇洒离开，转身去爱上别人，只能够告诉我们他不配。 哦，可能是刚刚遇到了那种别人说不爱你了要分手的那种情况吧。 嗯， 才有这样的感慨吧。 小台年这个朋友说的话我还挺赞同的，挺认同，他叫做他说不靠谱的是人不是感情。对，所以当你对一个人失望的话，希望大家不要对爱情失望，爱情还是美好的，只不过这个人是错的人。 嗯，就像那句话说的，杀你的是人不是刀，刀没有错。 对，大家一定要就是看好啊，不要就是因为一个人耽误了自己一辈子的感情，那样就不值得了。 嗯，对。凌云峰他说呢，抓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再见了。 就不要太执着于无法得到的东西。 24号海龟他说呢，失去最爱的才学会珍惜，可是呢学会珍惜了却没有了爱，天意弄人了。这不就是刘若英那首后来里唱的那个意思吗？是不？ 哦，好大一条鱼他说呢，关系一定要是平等的，爱多的那一方真的超级痛苦，如果真的很痛苦还是早点离开的好。可能就是爱情中很多时候不是对等的吧，一个人会多付出一点，一个人会更享受对方的爱一些。其实我倒觉得吧，只要两个人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都得到了快感，都觉得很舒服很开心，我觉得那也好。 放手，如果雨过天晴又彩虹，怎么情人会变成朋友？爱过以后能否再从头，当作亲密的朋友？你要给我的自由我不会懂，好吧，放开紧握的手，别再联络说最远的。直到最后也不会放手，如果雨过天晴有彩虹，怎么情人会变成朋友？爱过以后能否再从头，当作亲密的朋友？你要给我的自由我不会懂，好吧，放开紧握的手，别再联络说最远也不必再承受。 下一首歌来自潘玉文的《情歌》。 对，这首是他翻唱的梁静茹的那首《情歌》，很经典的那首歌。 哦， 我觉得这个男生版的吧，有另一种味道，希望大家能够听听看，能够喜欢。 哎，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翻唱一些女孩的歌，就觉得那种感觉会更细腻一些。 对，有不同的感觉吧，是吧？ 嗯， 就好像有人听歌吧，他喜欢听演唱会版本的，就感觉好像哎，听着那个人群的欢呼声啊，听着那种现场的收音，哎，就觉得好像自己置身于演唱会中，就觉得这种是听录音棚版是不一样的感觉的。 这个朋友我觉得他说的还挺现实的一个问题，他叫做毛毛毛毛啊，他说自己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子真的是很重要啊，在爱情中。 确实是这个原生家庭，包括你周围的这个亲人对你们俩的这种看法啊、态度啊，还有家庭的支持与否，你说不重要吧，他也可能，他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最影响因素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我觉得来自于家庭的这种，对吧？一些阻力也好，一些助力也好，真的是能够决定一段感情是更幸福还是更悲伤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我看过太多朋友的留言求助了，很多都是自己谈了个男朋友离得太远，或者是嫌年龄太小，或者是嫌没有钱，爸妈不愿意让他在一起，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俗话说的那个门当户对嘛，可能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就不是一个阶层的家庭的话，结合在一起就会有各种各样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光是阶层了，还有可能是圈子不同。 对，确实是。所以说爱情就是很难嘛，你最后能够遇到一个爱的人，然后又各方面都很适合的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其实还是要看你们两个够不够相爱，愿不愿意、面对这些困难，然后去打败它，去解决它。 嗯， 你眼带笑意太迷人，他说呢，爱一个人爱到没有自我的时候，就是爱情最卑微的时候。当你全身心投入到对他，完完全全围绕他转的时候，就注定了你要在这段感情中失败了。因为爱情是相互的付出，而不是一味的讨好。 嗯，对。 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宽手，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长镜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时隔好几年，我们在怀念的演唱会礼貌的吻别。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该告一段落，还好我有我下一首情歌，生命宛如静静的相拥的河，永远天长地久。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于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 嗯，我真的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太经典了，经常在 KTV、唱起。 嗯，对，我觉得特别的戳心。戴安娜是月亮姐姐，她说呢，不论结果怎么样吧，曾经那些美好的心情是真的，留住美好的记忆，对彼此来说都是放下。 嗯， 对，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种覆水难收，一定要分开，一定要失去的时刻的话，那就把那些美好的东西都记住，然后那些让你们决裂，让你们分开，让你们互相伤害的事儿，都把它忘掉吧。其实哎，我发现我就是那种会选择性记忆的人，我生命中其实也有很多那种不开心或者失意或者很难过的时刻，但是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存着的都是那些快乐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真的是 那这样挺好， 开心。对， 南山小鱼七他说呢，原来爱真的是需要计谋的，别傻了姑娘，学会克制爱意，不然呢就会被暧昧被吊被绿，而且呢被绿的一身正气，最终呢渣渣还是和渣渣在一起，好吧，祝幸福，但不要被我看见了。 这就是感情中遇到了被人绿的情况， 被吊被绿，就吊就是你知道吊的意思吧，就是吊着你，我们山，对，我们山的话就是我挂你，呵呵，就很有意思，就我挂着你， 就是既不同意然后又不拒绝，是吧？ 嗯，就是搞暧昧吧。 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口依然温热， 些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想我宁可都沉默，解释反而显得做作，也把信仰从般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 好了，今天呢说了很多在大家失败的感情中得到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啊，我觉得很多人还是说了一些自己的比较切实的体会。 嗯，对，我觉得能够讲出故事的人都是就是经历过，可能经历过失败的恋爱的，那可能没有分享的人可能就还没有谈恋爱。希望这些恋爱小白们能够通过我们这期的节目呢获得一些过来人的经验，希望在新的一年中能够收获美满的爱情。 嗯，对，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儿了。我们每期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一定要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酷我音乐调频，然后点击关注，最好是特别关注啊，这样呢我们第一时间发出这个征集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去留言了，这样命中的几率会大一些。 对，希望下一期节目呢能够听到你的留言，你的参与哦。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五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如果你想起我，你会想到。